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天的智能时代，我是静乔，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拥抱智能时代。10月12号到15号，2021中国国际消防展将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消防类的机器人。在分享这个话题之前，先来介绍一下最近的科技资讯。 智能新鲜听， 咱们先来说一说一种比较小型的机器人。日前，国产新型全自动导航胶囊机器人在重庆正式上市发布。据了解，这款 RC100 型的全自动导航胶囊机器人未来可用于胃肠液体检测，具有成像更高清、视野更广角的优势，也配备了 5G 技术和 AI 冗余图片处理功能。它能够实现远程操控图片的冗余筛查以及异常图片的筛选，最大程度节约医生的阅片时间，提高阅片的速度，同时减少漏诊，提高精准率。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即将举办的消防展。2021中国国际消防展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顺义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这届展会将有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地区和我国内地的800多家生产厂商、检测机构、科研单位参展，其中不少消防装备也都是全球首发。那主办方也表示啊，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展品最全、影响力也是最大的消防专业展会之一，在这届展会的参展商品当中，覆盖了消防救援全产业链，包含全球新研发的消防车辆、无人机、机器人、消防员个人防护装备、灭火救援器材、消防物联网产品、防火及阻燃材料等各种消防救援产品与技术。届时，一批消防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将会悉数亮相，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 通信等技术将在展品中广泛的应用。都哪些不容错过的展品呢？比如说，全球首台20米高空的救生救援通道将亮相。据展上介绍呢，这个设备是应对高空环境密集人群疏散的快速应急救援装备，展开时间小于4分钟，可同时承载100人，每分钟疏散撤离有60人，能够满足20米以上的高度救援作业，并可以同时进行灭火作业，这也解决了高空救援的难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还有专门为快速疏散飞机乘客而研制的作业车，机场救援车辆也将展出。这个设备呢，可用于消防队员、救援人员和应急人员等作战队伍进入飞机内部来实施救援。最后再来介绍一下消防机器人，一款千度耐高温的消防机器人呢，也是这次展会的一个亮点。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也向大家来介绍过，这款消防机器人能够在没有外部辅助降温的情况下，在1000度的高温环境中持续工作30分钟以上，解决了消防机器人无法进入火场高温核心区域的痛点，可以替代消防救援人员长时间的深入危险的高温火场来进行火情的侦查和灭火工作，扩展了消防救援人员的作战范围和能力。如果大家对这款千度耐高温的消防机器人感兴趣呢，您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智能时代的节目列表，在往期的节目当中您就能收听到了。在以前，我们都认为消防灭火的装备呢，只有水袋、消防车还有灭火器等等，而在科技不断发展的现在，我们也能认识到一线救援官兵也正在使用着 AI 智能的应急救援装备，能够让消防队员们更便捷、更高效地开展救援工作，同时还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消防机器人。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内专注于应急救援类智能装备的哈工特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管永鹤先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目前国内都有哪些消防类的机器人，现在的应用情况又是怎样的。 在火灾这块呢，我们这个现在的装备啊，基本上是在室外，因为什么要在室外呢？室外它的水炮的射程已经足够达到它的射程了，就是在射程之内，我们就可以解决灭火的问题。然后我们机器人进去的情况下是，里面是一定是有生命特征啊，我们是去救援。其实这个已经超出了我们叫灭火这个功能了，其实这块就是救援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装备的时候是会把救援和灭火这两功能是要分开，这样的话机器人它有相应的功能。因为灭火机器人它的要求是拖拽能力和这个涉水的能力要求比较高，那救援呢是要求通讯能力比较高，所以这两个功能上的一些区分，然后在我们机器人设计和制造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特殊的区分。消防啊它是有国家标准的，那救援是没有的，救援各个场景都会有出现。比如说我们的化工厂它的救援方式是不一样的，灭火方式也不一样。对，它的灭火方式就是泡沫因为化工厂它这个有易燃易爆的环境，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要求就是你要有防爆，要有这个本身的防火能力要比其他的机器人更高。 所以说进入到火场当中的智能装备啊，他们也是术业有专攻。那么对于哈工大集团，我们知道是涉足于智能装备的各个方面，那现在在对于应急救援的这个方面是提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呢？ 哈工大是这样的，就是他把一做就是做整个系统。比如说我们是现在做应急的，我们现在有的就是咱哈工大体系里面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就是这个天地一体化我们都已经做到了整体救援。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一旦灾害发生，我们可以提供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如果单拿出某一点，我们只能解决这一点的问题，但是灾害发生之后它可能是一整套系统都要调动起来包括指挥系统、通讯维护包括后面的我们的这个人员输送还有前期的生命特征的探索，这些都是要做的。 那么在整体的智能化救援当中是怎样的一个程序呢？ 首先我们是要空中侦察，把这个灾害面要扫描一遍，它周边还有什么危害可能会蔓延或者是牵延到的地方，那么这是空中。然后地面其实就是攻坚站我们在消防上叫战训部，他们来负责。空中这个是信通处，然后就是水里的。水里的为什么有水里的？就是我们的洪涝灾害，然后还有沿海的救援然后还有沉到水底的一些救援，这个需要水底的。然后水面上的呢，也有这个水面上的我们叫 U 型艇这个也是需要的。特别是今年洪涝灾害这个确实是需要。 确实就像今年河南在发生洪涝灾害之后，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机器人企业在运用智能化的装备来进行救援。既然聊到这儿呢，相信大家也非常关注在防汛这方面我们的智能装备都有哪些的应用呢？ 从这点上来讲国家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布局了它是要把防汛防旱和这个应急救灾作为一种常态化，不是说我们发生了才去安排或者才去这个布置，而是在发生之前它就已经开始进行预测了我这块可能要有一个自然灾害那它可能提前要布局这个就通知我们的企业，通知我们各个相关的部门进行应对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向对于这个百姓的财产的安全的保障。 在具体的救援当中，不同的情况对于智能装备的要求也是很高的。我们现在也非常担心说智能装备到达救援的现场之后不能发挥它我们期望的作用，比如说在水下的救援当中，洪涝灾害当中，我们今年从很多发生洪涝灾害的视频当中会看到水流速度非常的快，而且水质也是很浑浊。那么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投放下一款水下的救援机器人，它能否正常的工作呢？ 您说到这个行业的痛点了， 水下机器人它就是对这个水质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如果简单通过我们的视觉来去这个侦查的话，就是因为就是我们讲的是视觉的话，就是叫可见光。那如果水的浑浊这种方式可能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我们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声呐声呐扫描然后还有就是生命探测仪。因为生命探测仪的体征只要这个生命体是活着的就它的体征红外是感受得到的如果说我们已经有死亡的现象，那这个我们其实就剩下就是搜救了剩下的就是搜救。我们在派机器人的功能和作用就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可以派水面的我水面往下扫，因为它只要扫轮廓，这样是可以的，水下就不行。那我们要解决的还有个问题就是救援就是我们已经发现了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那这个时候因为它是声呐是扫的是一个轮廓，包括雷达它扫的是一个轮廓，那我们是不是，那我们可能要有一个机械臂或者机械手去碰触让感知那也就是这里面就是提到人工智能的角度它包括它所有的传感器要耐水压，还要这个耐泥沙，所以这个要求就是特别高这个难度也非常大。 对，所以在应急救援这方面的智能装备当中，不仅要突破很多的技术壁垒，同时呢，在硬件要求上也是很高。在每一次完成救援之后，大家会对救援人员，包括救援的这些装备非常的感谢。但是这些装备是怎么炼成的呢？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到。您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也是伴随着应急救援的智能装备一步一步的成长，今天也想请您分享一下，就您了解到的，在不断进步的应急救援的智能装备当中都有哪些背后的故事呢？ 其实确实是遇到很多困难，就比如说我们在消防上，我们觉得这个做完之后，但是应用的时候发现这个比如说我维修不方便我这盖儿掀起来就会就需要很多人来配合所以我们在这个设计的时候我们觉得要用这个吸收了咱们汽车前引盖的理念我把它掀起来，用烟杆掀起来这样的话解决了，就是因为它上面的装备上装部分是非常重的所以我们也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刚才您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细节上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我们履带这个花纹它也对我们的负载和拖拽能力也有影响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细的一个细节，但是对我们整体的性能和这个救援时候的效率非常相关。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云台它高了还是低了都会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做成升降式的我需要什么样的我调整什么样的高度还有就是咱那个水泡以前呢可能就是一个上下摆幅就行了，现在我们还有左右摆幅这样它的救援的半径就扩大了一倍不止所以这个也是确实是要很多的产品是实战出来的一定要贴近实战，这样的话我们的才能够产品发挥它最大的效应， 在实战当中才能不断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现在在哪些地方有应用并且收获了相应的经验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机器人在咱们北京已经有消防队在应用了已经应用了大概2年多了然后在内蒙古然后在哈尔滨在南方的广东因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这样布局，是这样的，机器人它是受温湿度环境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哈尔滨它冬天特别冷咱们喷出水了之后就是如果是排水不好它有可能结冰逐渐的就把这个冻死了然后电池它会断崖式下跌，这个问题我们都一一解决。然后在贵州和广东它又特别热，热的话就是因为咱们是金属的嘛，那外面40度它可能里面已经达到60度它里面又特别热所以这个也是跟我们的实战过程中就是我们作为 研发机构也好，作为企业也好，要逐个逐个的去攻克的。 那面对这么复杂的情况，首先每一个应急救援的场景是不同的，同时各地的情况呢，就像您所说的，也是有很大的差异。这么复杂的情况，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去克服呢？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很感谢咱社会的各个层面的同事，还有就是我们各个机构对我们航空大的认可非常配合，也非常支持我们，甚至说你们航空大不做，这个就没人做了，就是没人做得更好。那我们的校训呢，也是有一条，就是规格严格，功夫到家所以我们秉承这个理念做产品做市场，所以我们不怕辛苦。我本人就在消防队待了一个半月跟着我们工程师要协调关系，要协调我们的产品的应用可能他们研发出来的把它当成一个宝贝不敢试怕摔坏了，太贵了也怕这个这个领导呢说看咱们产品不行担心咱们这个技术实力。我说你放心我跟咱们这个领导咱这个队里都非常支持咱然后咱们这个我到这儿来给你作证，你放心大胆的去干，放心大胆去做，该花钱我必定要花钱而且是你们有创新的地方的时候我还奖励那当然消防队的领导也特别开心，他说终于有个这个能够跟我们一起做研发做产品的了他们的处长甚至拿出这个自己的私房钱给这些这个官兵们进行奖励说你们今天训练得很好我今天就要奖励。其实我当时看了也挺感动的，这个是对我们企业来讲，对我们研发来讲是一个无声的支持这个时候那时候我真的特别感动他们对这种高端装备的渴求和对这个研发和这个产品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 刚才管总提到了一点非常的触动我，就是我们一线的消防官兵对于高端的消防智能装备是有着非常大的渴望的。那我们在很多新闻当中能看到，在发生火灾呀等等的这些需要消防人员冲上一线的情况的时候，他们都是毫不犹豫地冲在了第一线，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美的逆行者。因为这样的情况有一个生命陨落的时候，我们都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可惜。所以当有智能化的装备来赋能消防队员在一线的救援的时候，对于一线人员的生命保护来说也有着非常大的意义。但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需要磨合，就像是一个消防队当中需要来一个新的官兵一样，大家在配合的过程当中肯定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管总也是在消防队当中一起深入的实践了一段时间，我们的科研人员和一线的消防队员是怎么样来磨合的，并且科研人员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做更多的是哪方面呢？ 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不愧为最可爱的人，他们就是说，每天的训练强度都特别高，而且给我们的感受就是说，当时我问过一句话，我说：“哎呦，你们这个这么辛苦还这么练？”他说：“生命是最重要的。”那我说：“除了生命之外，你们有没有其他考虑过？”他说：“荣誉比生命还重要，他们捍卫的是荣誉，捍卫是集体的荣誉。”这个也让我非常感触，因为我们的产品也是需要一个团队来共同把它打造出来的。那我们从这个军人身上发现的东西，觉得运用到企业里面运用到产品上，我觉得我不把它做好都愧对他们。就是我们在研发的时候就在考虑到他们的这个水平因为说实在的，咱们不能把它搞得太复杂太这个操作起来特别不方便所以我们在研发的时候就把它这个做成简单化你的控制，咱的控制系统咱的这个操作系统它一目了然。而且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因为不管任何地方就是跟火相关的它都比较热，人手上就会出汗，所以就是我们印在这个装备上的一些字就是手持的遥控器上它都会给腐蚀掉。那么我们把它这个字都做在瓶里这个按键我们放在 这个旁边的这个手接触的地方，啊，所以对于这个我们消防官兵也好，其他普通人也好，有的人甚至拿过来比我玩的都溜，因为他打王者，啊，就是他特别熟练，啊，就是他在操作上是一点问题没有，啊，还有就是我们当时还顾虑说这个，后面的维修啊，他们是不是就是这个会有一些困难。后来我们在他那块儿住了一个半月的情况下，我们发现，我的天，他们的维修能力比我们想象的好得多，很专业，很专业。他们那个咱们那个进口的消防车呀，他们都玩得很溜，修得很好。所以这个当时我们虽然有这方面的考虑，当然还有这方面的担心。后来我们在那儿看到。和我们亲自跟他们同吃同住，我们发现人家确实是很厉害的，啊，确实很厉害，而且这些官兵呢都非常年轻，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都非常强。但有些东西可能我们也没有关注到啊，他们因为在这个行业，他们就会给我们提一些建议，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产品的迭代也非常有帮助。 现在很多的智能装备也应用到了一线的消防队当中，这样的赋能之后，对于应急消防的效率有怎样的提高呢？ 你看咱这个消防机器人，它可以其实可以代替六个人，就是两根水带的情况下，一根水带代替六个人，啊，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它一根水带是需要三个人来操作，啊，一个人是把握这个水枪的方向，另外一个人是要抵住这个人。因为它的后坐力特别强，还有一个人是要挪动水带，啊，就是他可能要找这个相应的火源的时候，他要有一个方向性，啊，那么我们机器人存在的就是帮助他们，第一个解决了他们体力的问题，第二个解决他最关键的就是人身安全，啊，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替代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啊，就是他们在安全范围之内，他就可以操作机器人。我觉得这个机器人的优点，第一个就是转移站位，第二个人身安全，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 在人不能进、人不能挤、人不能为的有毒易燃易爆的复杂情况下，消防机器人可以代替消防员进入石油、化工、燃气、电力、油罐、仓储等环境，展开救援工作，进行探测、搜救和灭火。这些机器人个个身怀绝技，他们可以解决许多复杂的难题，他们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好帮手。今天再次感谢哈工特安的总经理管永赫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么多消防机器人在不断成长的背后故事，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静乔，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收听本期节目回放，请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Coming down to the ground. There's no better place to go. We got snow upon the mountains. We got rivers down below. We're coming down to the ground. We hear the birds sing in the trees. And the lamb will be looked after. We send the seeds out in the trees.By changing the script and the scene, despite all you made of it, you were always afraid of a change.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在翱翔，白云栏杆近水桥，玉带和琴拨在荡漾，泪浸祖国的心脏，你的跳动心房，北京心中的向往，你是迎着新时代的狂想，红红灯笼闪闪亮，一弯蜿蜒着红墙，在创盛世辉煌。